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，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在那里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第十章结束。此次录音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